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八章多比的报偿第五十四集。哈利、罗恩、金妮和洛哈特站在门口，身上布满了淤泥和粘液，哈利的长袍上还沾着血渍。一时间四下里一片静寂，突然一声尖叫， 金妮！ 是维斯莱夫人，她刚才一直坐在炉火前哭泣，她猛地跳起来，后面跟着维斯莱先生，两个人同时伸出双臂搂住了他们的宝贝女儿。哈利的目光越过他们朝屋里望去，邓布利多教授面带微笑站在壁炉架前，在他旁边的是麦格教授，他用手揪住胸口，大口大口地抽着冷气。福克斯呼地贴着哈利耳边飞过，落在邓布利多的肩头。就在这时，哈利发现自己和罗恩都被维斯莱夫人紧紧地搂到了怀里。 你们救了他，你们救了他，你们是怎么做的？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想知道的。 麦格教授虚弱无力地说。维斯莱夫人松开了哈利，哈利迟疑了片刻，走到书桌旁，把分院帽、镶着红宝石的银剑以及李德尔那本日记的残骸一样一样都放在桌上。随后他开始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他讲了大约有一刻钟，大家听得十分专心，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讲到他总是听见那个游魂般的声音，赫敏费尽心思终于发现他听见的是一条蛇怪潜伏在水管里的声音。他还讲到他和罗恩曾经跟随蜘蛛进入近邻，阿拉戈克告诉他们蛇怪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是在什么地方遇害的，于是他便猜到哭泣的淘金娘就是那个受害者，而密室的入口很可能就在他的盥洗室里。 很好。 他停顿下来时，麦格教授鼓励他继续往下说。 这么说，你们发现了入口在哪里？我还得补充一句，你们一路上违反了100多条校规，可是你们究竟是怎么从那儿死里逃生的呢，波特？ 于是哈利继续往下说，他因为不停地讲话，嗓子都沙哑了。他告诉他们，福克斯怎样及时赶到，分院帽怎样赠给他宝剑，可是接着他的声音变得迟疑了。他前面一直避免提到李德尔的日记，提到金妮。此刻金妮正站在那里，把头靠在维斯莱夫人的肩膀上，眼泪仍然默默地顺着面颊滚落。如果他们把他开除了怎么办呢？哈利紧张地思索着。李德尔的日记已经失灵了，他们怎么能够证明那些事情都是李德尔强迫他做的呢？哈利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邓布利多，只见校长淡淡地微笑着，火光在他半月形的眼镜片上飞快地一闪。 我最感兴趣的是，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 伏地魔是用什么办法迷惑金妮的？因为据我的消息来源显示，他目前正躲在阿尔巴尼亚的森林里呢。 哈利松了一口气，大大的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心里热乎乎的。 什么？ 维斯莱夫人用惊愕的声音说。 神秘人迷惑了金妮，可是金妮不是，金妮没有，是吗？ 都是这个日记本在作祟。 哈利赶紧说道，一边抓起那本日记拿给邓布利多看。 是李德尔16岁的时候写的。 邓布利多从哈利手里接过日记本，目光从他长长的歪扭的鼻子上射下来，专注地凝视着那些湿乎乎的被烧焦的纸页。 嗯，真了不起。 他轻声地说。 不用说，他大概可以说是霍格沃茨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学生。 他转过身面对着维斯莱夫妇，他们俩都显得十分困惑。 很少有人知道 伏地魔以前曾叫汤姆·里德尔。50年前在霍格沃茨，我亲自教过他。他离开学校后就失踪了，周游四方，足迹遍及天涯海角，在黑魔法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和巫师界最邪恶的家伙混迹在一起。经过许多次危险的魔法变形，最后作为伏地魔重新出现。人们已经很难再认出他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把伏地魔同曾在这里念过书的那个聪明英俊的男生学生会主席联系起来。 可是金妮， 维斯莱夫人问， 我们的金妮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的日记本。 金妮抽泣着说， 我一直在上面写字，整整一年他不断地给我写回话。 金妮， 维斯莱先生惊得目瞪口呆，说道， 我难道没有教过你吗？我一直怎么跟你说的？永远不要相信任何能够独立思考的东西，除非你看清了他把头脑藏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不把日记本拿给我或你妈妈看看？像那样一个可疑的东西显然充满了黑魔法。 我不知道。 金妮仍在伤心地哭泣。 我在妈妈给我的一本书里发现的。我以为有人把它夹在那里忘记了。 维斯莱小姐应该立刻到校医院去。 邓布利多不由分说地插嘴道， 这对她来说是一场痛苦的折磨，学校不会给她什么惩罚的。许多比她年长比她足智多谋的巫师都被伏地魔蒙蔽了。 他大步走到门边，把门打开了。 卧床休息，或许还应该再喝上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巧克力。我一向觉得那对改善我的心情很有好处。 他说，一边低头慈祥地冲金妮眨眨眼睛。 你会发现，庞弗雷女士还没有睡觉，她刚才在分发曼德拉草药剂。我敢说，蛇怪的受害者们随时都可能醒过来。 这么说，赫敏也没事了。 罗恩高兴地说。 没有造成任何持久性的伤害。 邓布利多说。维斯莱夫人把金妮领了出去，维斯莱先生跟在后面，仍然是一副受了很大打击的样子。 你知道吗，米勒瓦。 邓布利多教授若有所思地对麦格教授说， 我认为发生了这些事情很值得开个宴会庆祝庆祝的。我能否请你去通知一下厨房呢？ 行。 麦格教授干脆地说，也动身向门口走去。 波特和维斯莱就交给你处理了是吗？ 当然。 邓布利多说。他走了。哈利和罗恩不安地盯着邓布利多。麦格教授刚才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处理他们？他们该不会受到惩罚吧？ 我记得我似乎对你们俩说过，如果再违反校规，我就不得不把你们开除了。 邓布利多说。罗恩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这就说明，即使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有时候也只能说话不算话了。 邓布利多笑眯眯地继续说道。 你们俩都获得了对学校的特殊贡献奖。啊，还有，让我想想。啊，对了，你们每人为格兰芬多赢得了200分。 罗恩的脸顿时变成了鲜艳的粉红色，就像洛哈特送给大家的情人节鲜花。 他的嘴巴也闭上了。 可是，对于这一番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沉默。 邓布利多又说道： 你为何这么谦虚啊，吉德罗？ 哈利惊得一跳，他把洛哈特完全忘到了脑后。他转过身，看见洛哈特站在房间的一角，脸上仍然带着那种暧昧的笑容。当邓布利多向他提问时，洛哈特东张西望地看邓布利多在跟谁说话。 邓布利多教授， 罗恩赶紧说道， 在下面的密室里发生了一起事故，洛哈特教授。 怎么，我是教授？ 洛哈特微微有些吃惊地说。 哦天哪，我还以为自己不会有多大出息呢。 他想是一个遗忘咒，结果魔杖向后发射了。 罗恩小声地对邓布利多解释道。 哦，我的天哪， 邓布利多说，摇了摇头，长长的银白色的胡须微微颤动着。 吉德罗，你被自己的剑捅了一下？ 剑？ 洛哈特迷惑地说。 我没有剑哪，那个男孩倒是有剑。 他指着哈利。 他会借给你一把的。 劳驾，你能不能把洛哈特教授也送到医院去？ 邓布利多对罗恩说。 我想跟哈利再谈几句。 洛哈特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出去。罗恩关门时回头好奇地看了邓布利多和哈利一眼。邓布利多走向炉火边的一把椅子。 坐下吧，哈利。 他说。哈利坐了下来，感到心里紧张的难以形容。